你跟一个女孩表白 哦， 然后呢这个女孩在微信上就给你回复了这么一两句诗， 两句诗，这是个才女啊！ 哎，就是这，你跟人表白了，说啊，比如说高磊跟人楚涵，我喜欢你， 主持人， 楚涵，我喜欢你，然后、这个、 我们各自都有主，我告诉你、啊， 楚涵给啪回了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楚涵这要干嘛呀？ 哎，不是，这这个时候，那我想请问你 啊， 你。会怎么回复这个女孩呢？ 昨天晚上楚涵给我发信没说这事 儿。不要不要，哎，各位啊，你想想，如果是你遇到了，真的跟一个女孩表白，女孩然后给你回了这么两句，然后你会怎么回复她呢？ 当然了，大家呢也不能说简单的就回复几个字，您得说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回复， 对对对， 大概是什么意思，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是准备跟她分呢， 对， 还是跟她继续啊？ 对你，你比如说你听到这个这样一个微信啊，你理解她是要什么意思，然后呢，我要怎么给？的回复， 对 对，我为什么这么回复？ 当然，有的可能女孩就说了，说那你们这话题跟我没关系，不是 不是， 我们特想听听从您女生的角度，如果你要是给这个女孩回复信息的话，你觉得怎么回复？这个男生是又得体又大气，而且还能够继续。 你们也可以点评一下某些男士发过来的，你们觉得他们说的好不好？对不对？ 对对， 行不行吧？ 当然了，前提啊，不一定您回复是哈， 对对， 像我这才疏学浅的，我回复两句大白话也行。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不是让你回复，是你关键看你怎么回复吧， 是吧？ 看情商的时候到了啊。齐善成就说了，高磊大帅知道吗，我今天用新车第一天上班、 哦、 广播收听的第一档节目就是你们的节目， 牛，你的选择是对的、 哎、绝对的，你看新车老节目，这就像是吧， 他还是老司机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哎，新车老节目还有两个老司机啊。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哎， 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嗯，长安街一线近期通行压力比较突出， 本市积极扩大采血点的数量。 还有网友争论说，高铁到底可不可以在上面吃泡面？哎，这个我当时问过这个问题 啊， 我说上面好像没有卖方便面的。 没有，但是高铁的回应是、我们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吃，但是我们不建议吃。 哦， 如果您一定要吃，可以到餐车就餐。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听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消息啊。先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是交管局发布今天的交通预报，说周一呢早高峰期间，长安街一线西北二环外环，还有西直门北大街、平安大街西段、东二环南段、西二环南段、两广大街西段等交通压力将会较为突出。 没错，那么根据交管部门的预报，早高峰的时候，白云路南向北、长春街路口、厂桥路口、杏石口路、海淀外国语与职业学校门前、北四环中关村桥区、万泉河桥区以及西三环航天桥区等重点的区域啊，容易出现堵车。那么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前后，像儿童医院、儿研所、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等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那么近期呢，长安街一线通行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对东部进城方向的车辆通行影响比较大。影响呢，我们建议东部地区进城方向的车辆提前在五环路选择绕行广渠路、京哈高速通行，或者是选择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等道路通行。 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题记者会上，商务部部长钟山介绍，为促进居民消费，将在城市改造提升一批高品位的步行街，提高消费品质和城市品位，同时优化便利店、菜市场等社区商业网点的布局，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钟山同时表示，我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开放，还有丰富国内市场供应，降低消费成本。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互助献血的事儿。本市呢从2月10号起停止互助献血，那么针对患者所担心的因为停止互助献血导致供血不足的问题，北京市卫计委、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呢正在采取多项措施保证患者用血需求。上周六，团市委等多家单位联合举行了爱满京城无偿献血活动，300多名献血者踊跃参与。为扩大血源，红十字血液中心今年进行了多项举措，把已经有的48个采血点扩大到了63个，探索在大型活动举办地周边增设及献血急救于一体的临时献血点机制，还会建立固定的献血者联动机制。 好，再来关注一下2017年北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交易办理平台，一共受理并且审核15万辆老旧机动车的补贴申请，实发补助15.8亿元，那新车凭证兑现7000余张。为了削减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首都空气环境质量，2011年8月北京市启动了老旧机动车淘汰置换。根据2017年国一国二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在2017年6月30号前实施报废的，分别给予最高10000元、12000元的补贴。那在2017年7月1号至2017年12月31号期间实施报废的，分别补贴最高8000元和10000元。那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已经通过该平台发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补贴超过了118万辆，各项污染物总减排量超过60万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女生给你回复了一段文字，你该怎么来回应她呢？ 看情商的时候到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互动交流。 不会回那就赶紧跑吧。 好，来看看大家的回复吧啊，咱来看看我们的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子的妙招啊。好，看看禾苗问我们怎么互动啊，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看看这位朋友，你先说一条， 看看这些才子佳人怎么说哈。娃娃就说了，如果是男孩我就回复 啊，如果他是男孩 啊，溺水3000，我只取一瓢饮。这样女孩准定很高兴啊，你说说我这既有文采，她又表达了自己喜欢女孩的意思，我是个女孩，我就喜欢这样的文艺男青年。 是这样啊，我 啊， 哎，我现在啊，不是，我现在这个 这么多，就跟那形容树林一样，你看树林多大呀，对吧，我就喜欢你这一棵苍松翠柏。 啊， 我不会被别的迷惑。 不是，我从刚才你就读了个音，就溺水三千是吗？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太对呢？ 那应该是 不是？等会儿， 是我整蒙、 弱水三千， 对，我这个叫逆水三千， 弱水啊，弱， 我想逆水了， 弱弱的说一句， 不是那逆水了，你也就别饮了， 对， 是不是 就起不来了，我告诉你。 所以我刚才我你知道我瞬间懵了，我想是我想错了吗？还是说啊这个文化水平，但是我又觉得不对呀、啊、 大家都习惯了 我的文化水平应该是比高磊高的。那妈呀，逆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我告诉你，高磊经常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出金句你知道吗？ 不是， 弱水三千 他发过来的确实是个逆。 对，所以我就没过脑子你知道吗？ 来来来看一下啊。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叫做 Albert 韩就说了啊，他说如果 谁 Albert 韩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 哦对，楚涵的微信也叫这个。吓死了， 吓 死了，吓死了，吓死了。 对，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是这样啊，说这个他说我会回复啊，这个夕阳无限好，哪怕近黄昏。哦，我觉得这个女孩她回复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说感觉过去了。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用心就好，不用局限当下，你走吧， 你走吧， 你走吧， 你走吧，就是不留人家了呀。 你什么意思？哎，不是，她这个好，人家回复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那不就是向你表态吗？ 他什么你没事看点书好吧？那个然后那个他给人回复什么夕阳无限好，哪怕近黄昏，总感觉你追的这是位老太太你知道吗？你跟人说哎呀没事没事，再晚也不怕晚，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感觉不对啊。我 这句话不就是看到比如说就是对于爱情的忠诚、非你莫属，我绝对不会再爱别人的意思吗？ 这个啊，他具体什么意思吧，我们就不给他解释， 不探讨了， 不探讨，不解释，因为这个本身人家女孩发这个什么意思，包括诗本身什么意思，就都需要我们的听众来自己分析的嘛， 体会。 哎，你怎么理解、怎么体会，他就会怎么回复。 所以大家呢， 所有的回复都是对的。 给您的一个线路就是，有可能不是按这个诗词的表面的意思行进的，有可能是往相反的方向或者别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理解、您怎么回复、对吧、就这意思啊。 看看啊，还有那个浅醉医生说了，节目互动在这里吗？没错，就是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啊。刘就说了，说是不是我智商跟情商都很低啊，我看见这两句诗我怎么完全没有头绪了呢？我既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们救救我吧。 你就这样啊，所以今天让大家回复、 你好好听听节目、听听节目，哎，这才叫这个叫什么古诗词的现代应用啊，可以开门课程。 是是是，你像现在我们特别火的一个节目叫做经典咏流传、就是把这个经典的诗词我们唱出来、对吧， 对，那我们现在是 用嘛， 我们现在要用出来，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用诗词来回、不是用诗词、 也不一定用诗词哈。 您就是说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 啊， 您追一个女孩啊，结果这个女孩给你回了两句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时候请问哥们儿，你该怎么回复？ 男和女都可以回复、哈， 你都可以答啊。李子豪我们也看到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来说一说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事儿啊。近日一段乘客在高铁上吃泡面遭女子高声斥责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热议，当时的女子高铁工作人员也分别做出了回应。 对，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说在最近在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那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女孩啊，有一个女的高声斥责另外一名吃泡面的乘客，她说自己已经跟这名乘客说过了，你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但是这名男子还是坚持和同行的女子一起吃了泡面，还告诉同行的女子说慢慢吃啊。这位女子还说了，说男乘客吃完后还不倒剩下的汤，故意熏别人。那视频当中女子就大声斥责这个男乘客，说高铁上有规定不能吃泡面，而且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啊，指责对方没有公德心，没有素质。 是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都看了，这个南城的其实是比较克制的，说话呢也是比较的稳重的，并且找到了高铁的乘务员沟通这个事儿。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呢，当事男子啊将自己录下的这一段视频是发到了贴吧上，当事女子呢曾联系沧州微播报，她表示我是事件的女当事人，视频是泡面男子发的，他涉嫌侵犯了我的肖像和名誉权，并且事实是我多次说服他不仅不听，还故意吃完不到我才着急的。他说我的孩子当时也在，我孩子对这个过敏，就是泡面的味道过敏，现在家人和本人呢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已经报警并起诉该男子，我愿对所说的真实性负责。 那好，那接下来就有人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呢，网上就炸开锅了。 对对对， 两派，有一派就指责了，说你这个女孩态度太差 啊， 对不对？ 确实是 确实是， 人家哦，还你跟人家说不吃泡面，人家就不吃泡面了 啊， 对吧？啊，人哦，你说人家又不是在那地方吃什么其他的非法的东西， 是 泡面这个东西是吧？啊，好，这个是一方面的声音。那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呢，也是说这男的你这个确实不是，确实不对，因为在高铁上吃这个泡面味儿太大了， 对 啊，熏得慌。于是两方就都打起来了啊，就争论起来了。那接下来，但刚才这个女孩说了，说高铁上明文规定不允许吃泡面，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呢？我们来看一下高铁方面的回复是这个样子的，说工作人员说了，高铁上一般不卖泡面， 没错， 但是如果你在上车之前已经买了，在车上吃的话一般没什么问题。 是 啊，当然啊，你说， 而且呢，人家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业部的副主任黄鑫呢也表示说，动车组啊，它的密封性特别强，是区别于其他的列车的。而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泡方便面味道特别大，所以在这个动车组列车上是不利于车内的空气质量，影响大多数人的感受，所以它没有卖方便面的。也就是从侧面引导大家，咱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吃方便面，共同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乘车环境。但是是确实是没有明文规定说我不允许你吃的， 哎， 但是我建议您可以去餐车吃，因为餐车是对大家开放的嘛， 哎，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 对, 对, 对、啊，人家也说了啊，当然那个这个高铁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啊，这个孩子对泡面过敏，这确实是一个很少见的案例。当然，针对这条，很多网友也在底下留言说，来，这位女士，请把你孩子的医院诊断证明拿出来，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双方啊，其实都有问题，都有责任。这个女孩呢，她这个母亲呢，他是为了孩子着想，第一次呢可能是提醒，但是呢这边的泡面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有点，他觉得有点说得过了，或者他不了解相关的一些规定，所以呢他就有点拖延时间，诚心故意。其实这个女孩啊，这个母亲啊，她应该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就马上找乘务员， 对，跟乘务员说， 对，跟他沟通，然后让乘务员去跟这个吃泡面的这一对小夫妻沟通，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解决了， 哎， 对吧？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事情起了争执以后，都是每个人都觉得啊， 我有理 ，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为什么要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老人说过一句话啊，叫“退一步，海阔天空”，都是有道理的。有些话别光念。你得去砸嘛，得去回味， 哎， 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 我得琢磨这句话， 你得琢磨这句话，对不对？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它到底是啥意思呢？ 哎呦我的天呀！ 我们一起来看看情商吧。 哎呀，真是听到这句话，我是开不了口了呀！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感受吧。 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爱在送到你去，一再别 我们先来祝一位小朋友生日快乐吧，因为他也是他的妈妈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也是啊，每天经常上学路上呢，跟着妈妈一块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 他就是熊妈妈，熊妈妈的宝贝儿子今天也是过生日，6岁生日啊！我们在这里祝熊妈妈的宝宝生日快乐， 永远开心， 永远6岁啊！好， 他妈急了， 但愿你永远不长大，拥有这个成人的这么多的烦恼。对吧， 拥有童真呐、 啊、好，咱来看看大家会怎么回复那位这个女孩呢。 对、嗯、点点就说了、 哦、 刚才我问我老公说你怎么回答， 嗯， 我老公说他一定会回答、嗯、今晚一起去看电影吧。我想我老公难道就是用这种拙劣的技能追女孩的、 哦、 鸡同鸭讲的蒙混过去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吧。 哎，你别说 啊， 他老公是大智慧， 是吧，就不直接回复你。 对对，哎，我就你不是给我发誓吗？ 啊， 我就跟你说今晚看电影吧，我就不信你再给我来两句，是不是？ 那万一呢？ 那就 再来一句，吃， 那就是中华诗词大会了，中华诗词大会了啊！来看看还有人回复了，大灰狼说，如果这女孩给我发这两句，我就给她回个一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就 这。给整没了是吧？ 对呀， 不是给，哎呦我天哪！ 直接我就 不 给你拉黑。 我估计啊，这大灰狼的意思，好，你不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吗？ 啊， 我就等你到天荒地老。 哎， 春蚕到死丝方 尽。 哎， 我一直辛勤的耕耘等着你。 蜡炬成灰泪始干。哎，我就等你烧完了。我跟你说， 这是爱情悲剧啊，这是。 哎，这刚才这两条合起来就是一个爱情悲剧啊！ 大傻图拉是陈姐说，嗨、 嗯， 我要是男的就一句，跟不跟我一句话啊，喜欢就痛快点，墨、 嗯、 迹就没意思。再说喜欢一人就不能大声直白的表达、 嗯， 难道还想继续和别人说吗？ 嗯， 要的是喜欢我给我温暖的，不是谁都喜欢的取暖机。 哎、 就说这个温度是只给你一个人的。 嗯，哎，但是是这样 啊， 人家那个女孩发过来也可能是想要说看看、啊、诶，男孩懂不懂我的心意 啊 对不对 啊要看你，比如说我可以让你继续追我呀，这人用这种方式说是不是比较委婉， 逗你玩， 诶，不是逗你玩。诶，你看人家这考验一下男孩对吧。 啊来看一下黄达说了，如果女孩这么回复我的话、 啊、 那她可能是心有所属，委婉拒绝，我应该迎难而上 啊， 继续追求，我会回复天变地变情不变，愿以我心暖清心。 哎， 你看看这就属于他离大概在揣摩这个女孩心思。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声音是掷地有声啊。 哎，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广告。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注意了，注意了！3月15日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3送1，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特惠金融产品，免费参与广发年度大型活动，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广发银行网点。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程千丽的璀璨的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互动聊的话题啊，咱们说的是看大家情商了啊。 嗯。 说假设有一个你追一个女孩，然后呢结果这个女孩给你回复了两句诗 啊， 是这么说的。 说 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你会怎么理解这两句诗它的意思呢？你就是你想你会怎么理解这个女孩想要表达的意思呢？ 对， 你又会怎么回复她呢？为什么这么回复呢？来看一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好回复，好不好？我们当然还有一位，先要说一位叫温情的朋友就说了，我正在上班路上，和老公一起在车里，老公听到了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个傻子似的不说话。我想跟你说温情啊，有句话叫做大智若愚，此处无声胜有声，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了四个字 哦， 前情提要 啊。什么意思？ 这是之前你们家先生是不是有过类似的一段经历？ 别给人挑事儿了。没事，我们俩就是故意挑事儿。 对，我不认识你老公啊，他没跟我说过这事儿。 这，你可以查一查吧。 来看看寻哈，刚才你不是说了两句诗吗？ 嗯， 我对仗工整给你回复两句。 哎呦， 五岳归来不看山，泰山归来不看岳。 你这意思就是说好 啊， 你还是走吧，是这个意思吧？是你对账是工整了，但是你这个意思估计好像是完全反了。 我怎么觉得是人家说的那意思是，我都看遍了千山万水，但是我还只仰慕你这座青山。 但人家姑娘表达的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啊， 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我已经知道了。 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是，你肯定是喜欢我的。我知道你到处都看遍了山。 爱不爱我？ 关键是现在是不是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 所以说咱也不知道那女孩怎么想嘛。 哎，这就让大家猜嘛。 对， 其实这个她的意思啊，大部分人都猜出来了啊。波波先生就说了，他应该属于猜出来那一类。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精卫填海终填满，除却巫山不是云 啊， 愚公移山云散尽。哎，小燕儿，你这个啊， 哎呀，你这个想法还蛮多的嘛。 哎，好， 听蝉叫的夏天说了， 嗯， 你们都太俗 哦， 干嘛回复啊？ 哦， 直接找他， 嗯， 吻他。 哎呦， 吻成了就成了，吻不成那就肯定是吹了。 就你这种简单粗暴啊，我跟你说， 男孩就喜欢这样嘛， 不是 直接嘛？ 这不是你这直接很容易犯罪，你知道吧？人家报警，你 啪一下， 对啊，打你都是轻的啊。来看一下，所以我们还是要，而且尤其人女孩，如果是以诗来回复你的话，那一定是人家女孩就可能有点文艺范儿啊。你如果直接给人来这一套的话， 那太 low 了，是吧？ 当然也有，这可能正好恰恰相反。叫霸道总裁遇到什么小绵羊女啊。来看一下 LV Fan 就说了，如果啊，他这么回复的话，我给他也回两句诗 啊。说什么？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回的这两句还可以。他说他要这么回复，我就回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希望你能够继续上进的意思。 这告诉女孩吧，他是让告诉女孩，你再往前走一步，可以找到更好的。这他，我觉得 LV Fan 是算是理解了那个女孩大概的意思。 而且我觉得他情商特别高，就是说啊，他把女孩先捧起来，架在那个高度，我让你去更高的高度去寻找更好的人。 哎，就是你找了我，你可以更上一层楼。 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真的放弃我的话，也许你就真是失去了一次真爱。这女孩还反过来得掂量掂量。 你从哪听出这些乱七八糟的意思？真是瞎解释。 我想多了是吗？ 来看一下啊， 刘同玉说了， 嗯， 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我轻轻的走了。 了，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 那女孩可能还会再给你回一条，既然要走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我天， 是吧，你发的这个那意思就好，我来一看你不同意那行 我走呗， 哥们儿走， 我驾筋斗云、我360、我72翻个跟头我就走了，72遍我就走了， 你到底360还是72？好，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早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些新朋友，像陈俊波呀，还有一位什么这个，哎，刚才有朋友，等会儿啊，那个很多朋友吧问我们在哪互动，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啊，您就可以，还有海龙啊，这个钱的青春啊，我们都看到您了，您可以继续给我们发互动话题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和一组文娱资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回顾一下中超比赛啊，在上个周末应该说是对于北京球队来说，北京的球迷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因为不管是北京国安还是北京人和都是战胜了对手， 都取胜了，好胜好胜好胜、 这个是确实特别棒的啊。你像先说北京人和吧，对吧， 北京人和是吧、北京人和， 哎，这是磊磊最喜欢的队，北京人和 特别喜欢哈、虽然说北京人和新赛季开局要经历四连客的魔鬼赛程，但是球队末并没有让这个赛季首胜等得太久。那么今天下午做客天津对阵权健队的比赛当中，北京人和爆出冷门，2-1将对手先下马的同时，也是收获了重返中超的首场胜利呀、 磊磊今天上节目绝对没带脑子，人家上面写的稿子上写的是，但是球队并未让赛季首胜等得太久。 我说什么？ 磊磊读的是，但是球队末没让首胜来得太久。 这不是赛季末吗？ 啊，是 是赛季末吗？ 快结束了， 是吧？ 哎、中超，哎呦！ 你看我昨天我看那个男排嘛、就已经是赛季末了，都半决赛了。 哎呦，是、啊、对的。你信不信一会儿体育广播的人来打你，信不信？哎呦，我天哪啊！这刚刚开始，好不好、 刚开始， 赛季刚刚开始， 我刚开始，我刚开始踢，又打夏天的，到时候踢挺热的，到时候注意别中暑啊！行了，折过去就得，折过去就得。 当然还有那个，就是昨天特别开心的，就是、国安啊、国安呢，这两个进球，一个是这个我们的新外援 啊、 这个确实是这个。第一场踢得有点郁闷啊，那这一场终于破门了， 嘿， 首先进球了， 特别棒。 另外一个进球呢，也是让大家很惊喜的，就是那个韦世豪 U23 的球员 你提过他， 对，打进了一个世界杯啊。当然，我对他呢，我还是保留我的个人意见啊， 再观察观察呗， 好 是吧？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体育消息啊。北京时间3月12号消息，总奖金数多少的？WTA 皇冠赛，来高磊， 百千万，个十， 我给你读一下啊，你看能算是7972535，这是多少？ 700多万嘛，797万2535美金。 磊磊，你终于回来了， 700多万 呐、啊！回啊，这是总奖金，都是 WTA 皇冠赛啊，印第安维尔斯站展开女单第三轮的较量，中国金花张帅是苦战三盘，以5-7、7-5、3-6不敌前世界第一捷克人卡普里斯科娃，那无缘16强。 就是张帅其实近期状态特别好，就是这个印第安维尔斯这个比赛我也关注了，但是就某网站我告诉你，他非收费你知道吗，必须让你成为会员你才能看整场比赛 啊， 我就看个1分多钟的新闻报道不过瘾你知道吗、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张帅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发挥出了敢拼敢打的作风、就是特别硬气，但是可能普利斯科娃他的球更硬、两个人是相克的、就没有打过人家呗， 就硬碰硬，没碰硬过。 而且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非常喜欢的小威， 哎呀 Serena Williams， 哎，你这个口味啊、 他回归了呀、他当妈之后你知道吗、 他当妈了， 对孩子都好几个月了， 难为他老公了。 她老公挺好的，每场比赛都去现场给她加油助威。 哎呀， 我天呀， 是是，哎，不容易。 Come on, go, Serena！ 哎呀，耶！ 然后已经连胜两场了， 嗯，好， 不错不错。妈妈球手 是她老公不敢不喊，她老公要不喊呢， 就不给她孩子喂奶 了。那姐们那块头哈，不是拿她当球拍使， 抡 是。当然再来关注一下啊，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羽毛球方面吧，世界羽联巡回赛德国站是落下大幕啊，国羽打进女双和女单决赛，结果呢黄东萍、郑宇和陈雨菲都以大比分1-2不敌日本队的选手，尽管遭到了日本队的双杀，但有收获的同时也暴露了问题，收获的是黄东萍、郑宇这对女双骑兵，但是呢为什么国羽女选手总是在决胜局输的是落花流水呢，也是值得反思的一个事情。 心态， 嗯， 心态绝对是心态。年轻选手心态问题， 啊， 没有经历过多的一些大赛，比如说 还是想赢， 是世锦赛呀，奥运会呀， 啊， 这些重大的比赛他没经历过，所以他就会哆嗦。 哎，那如果说这刚才说的是女的啊，那如果说林丹在德国站上有什么收获的话，那首先是赢了两场球 啊， 结束了本赛季国际赛是屡战屡败的一个尴尬。其次就是怼了世界羽联的发球限高令啊，这个当时也是挺扯的一个事，不是挺扯一个事情，反正是林丹回应是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 哦？ 这个一会儿可以详细的展开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当他怼了这个发球限高令以后呢，也获得了球迷和球员的点赞。但是林丹可是超级丹啊，他不需要炮欧轰来刷存在感啊。我们对他的期待也不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你怼谁，而是你把球打好，嗯，对不对， 嗯，对，我觉得就冲林丹的这个精神，已经历经了这么多届奥运会，而且连续两届奥运会取得男单冠军之后，还能够继续咬牙坚持， 嗯， 在一线在国际赛场的拼搏， 嗯， 为国争光就不容易， 嗯， 你知道吗，很多的选手可能都没有拿到奥运会冠军，剑豪可能就收了， 嗯，那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发球限高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就是2017年11月，世界羽联在牙买加召开年度大会，那会上就讨论通过了羽毛球发球的新规定， 哦， 说新规要求发球的时候，击球点的高度将不能超过 1.15 米。 1.15 米就是低着发呗。 这不要了命了，就不能扔起来打。这然后关键，我就想说，好，我扔起来以后，我先拿根尺量一量啊，1.15 米。哎呀，不好意思，1.14了啊，不能再玩起。这不是扯？然后那 啊， 这林丹就怼了嘛。啊，他具体怎么怼的，怼的还挺长啊，回头我们再跟大家说， 就是大概意思，你们想干嘛吧， 对，你们想干嘛，啊， 就不知道干什么， 哎，你还让我们怎么打， 就是刚当然了，各个运动委员会，乒乓球啊，网球啊，羽毛球，他每年都会想着有一些新规，要不然他也得刷存在感啊， 哦，要不然他们会认为他们就吃白饭呢， 乒乓球也是啊，这个球 吃干饭呢，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现在就是越来越大，材质也给你变了， 哦，后来就发现都在玩排球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 好了，欢迎大家说一说吧，这句诗您的感受如何，回复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感受那甜甜的味道， 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化了，小酒窝缠肩膀，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 道。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我们把古诗词要用活了， 对， 因为很多特别有才的人，他们选择回复那些诗句，我都觉得回复的特别的棒， 特别精妙。 对，你比如说 啊，有一位叫做叫蜜的， 嗯， 她应该还是个女孩 啊。 她说，如果女神这样回复我的话，我想她一定是要告诉我她心里有人了。那我会回复她 说什么？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换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哎，你看这个，你说告诉她天涯海角终有穷尽。 我对他的情思没有近期。 对，就是说你可能会喜欢上别的人，但是别人是不是真心对你，是不是能像我一样对你绵绵无期，这就不一定了。你要找的就是一辈子疼你爱你的。 哎呀，你看人家这回复，人家就是还有一位、 啊、 摇摇欲碎守护摇摇就说了，哎呀妈呀，你看这名字啊，这名就知道你一定能回复好。他说如果那女孩这样说的话，我就回复她，草树非异香，花叶百种色，寄与意中人，知我心相意。 对， 怎么解释跟大家说、 啊、 草树非异香，就是说哎呀，这个草啊树啊，它不是说一年枯了就完事了 啊， 就该过去的它还会有重新的开始的， 嗯嗯， 是吧，啊，花叶又有百种颜色， 是是， 你也不要老盯着那一颗，对不对啊。然后他说了，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记得我心里喜欢你就好。 对，其实我觉得精妙之处就是把自己对他的爱意绵绵表述清楚了之后， 他还在，而且他在劝呢。 同时我觉得高妙之处是什么呢，就把这个决定权又推给了女孩、 嗯、 把这个啤酒又踢给了他。 对， 你最后能不能决定看你，我听你的。 你不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吗？ 对， 你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吗？我告诉你，还有更美的山，还有更好的水， 但是我就在这里等你。 哎呦， 一生一世， 好棒棒棒棒棒啊。好，还有一位，咱们、 啊、 他不让我们读他微信啊 啊， 就是不让他读他微信名啊， 哦， 就是这个 啊， 就这两句。 哎呀，他说这两句又把我带回到了《天龙八部》的剧情里，难忘前人啊，于情于理，我都要把他从中拯救出来。 嗯， 因为这两句呢，又把我带到剧情里，难忘前人。 这、啊、发重复了，他、 啊、回满目云海空念远，不如西取眼前人。 嗯，他为什么每次为什么每一个他都要发两遍， 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最重要就是这两句词啊、回满目云海空念远，不如西取眼前人，就是珍惜眼前人的意思。 哎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实用资讯，欢迎您继续回复。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实用的这个文娱资讯啊，看看都有哪些好玩的好去的好看的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宣布红海行动将放映到4月15号啊、又延期一个月啊。 嗯， 电影公司称红海行动已经于2018年的2月16号上映，那现决定该片延期周期为3月18号到4月15号，截至目前红海行动累计票房已经 32.3 亿元人民币，破35亿，指日可待。 对，到时候我肯定还会继续贡献一次，我要再看一遍。 嗯，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电影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将于4月15号正式开幕。那么今年呢，是黑泽明导演逝世20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为影迷朋友带来了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重映。 嗯， 那么《七武士》呢，也是黑泽明导演的巅峰之作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李泰、刘雅瑟还有这个杜海涛主演的轻喜剧《新万家灯火》将于3月17号登陆安徽卫视和湖北卫视。 来自黎巴嫩的卡拉卡拉舞蹈剧场呢，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卓越的专业舞蹈剧团，那么曾于2016年的2月携其代表舞作1001夜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那么3月15号到17号他们将携另外一部舞剧《穿越丝路》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 好，还有就是位于海淀区学院南路和四道口路交叉路口西北角的超市发四道口店不再售卖生鲜果蔬，而是主打24小时书店。这是海淀区大力建设24小时生活服务圈的举措之一。以前这里也是超市发的普通门店，那考虑到周边有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北交大附中、农科院附小等学校，对于书店的需求更大，所以改造成了24小时是书店。 好，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吧，好吧。那么春天的气温起伏善变，本周呢北京气温呢将经历过山车般的先升后降的过程，明天的最高气温可以高达18度，而到了周五最高气温则8度。北京市气象台专家预报，本周一到周三最高气温在13到18度之间，周四到周末最高气温在8到11度。那么其中呢气温最高的一天是周二，那么气温最低的一天是周五，两相比较温度可达差距可高达10度，可以说天气冷热变化比较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衣着，防止气温起伏带来的身体不适。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如何回复的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叛逆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我们去看看大家的回复啊，太逗了。刚才咱们读的都是几位比较用诗词来回复的，对吧？ 对。 当然也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一些直脾气的，就受不了了。 啊、怎么着？ 像糊涂旁观者说，我受不了了。啊，怎么还这么酸呢？就以我这脾气，你不是给我回诗吗？啊、我直接给你回两句 啊， 没事儿，我什么也不怕，啃过的馒头不在乎再多啃一口。哎 呀，天哪！ 哎，我估计姑娘当时就能气死， 这直接拉黑、 哎。我要是那姑娘，我可能就会给你回一个，对不起，我是旺仔小馒头，一口就没，你知道？哎呦，我天，这 话就没法接，我告诉你， 哎， 这太鲁莽了。 不，这哥们儿太鲁莽 啊！你这还有一位啊。这个他的这个回复呢，我觉得更逗。他是想要用诗词回复，但是意思呢很直白。 说什么了？ 浩克说了，我会回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的那个意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你就找不着我了。 哎，你就抓紧珍惜我吧啊！ 还有根本看不懂的，反正我看不懂啊。李荣源说了，哼，这两句诗。我就接什么呢？麦克斯韦普朗克，法摆干涉薛定谔，学光学的理科生，我绝地反击，他也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你明白吗？我本身没看懂， 我也看不懂他后面回复什么意思 吧。 反正李荣源的意思是，你给我发过来的我看不懂，我也 给 你 发 点 你 也看不懂的。 对， 那人姑娘说咱俩真的不合适、啊， 就是鸡同鸭说。 对对对对对对。好，这个来看，还有一位叫有一位朋友，他哎，等会儿我想大芝麻，他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来晚了， 哦， 说你可能还是你，我已经不是我，不，我认为啊，他发这个女孩发这个意思是你来早了，我还没忘掉前人。 哎呀，还得问那个发这句话的女孩到底怎么想，咱谁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所以那磊磊，你到底楚涵跟你说啥意思？ 他准备要脱秋裤了。 好了，今天那接下来欢迎大家。 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生意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广驾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日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日至18日，格力疯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了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全国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那么相比昨天啊，今天北京是气温明显升高。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达到14到15度。那么正是由于气温的升高，也造成了气压场的减弱，所以大气的扩散条件不利啊，有些轻度到中度的霾。这种状况呢还会持续两天，明后两天啊这个能见度都不太清晰，尤其早晨的时候啊空气湿度增大，在东南部啊一些低洼路地段呢，像大兴啊、通州还有朝阳一带啊，雾气弥漫，能见度啊要小1亿公里，所以明天早晨还要包括后天早晨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解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了。那么到15号周四啊，从早晨开始呢，伴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雾霾散去，能见度好转。从气温走势来看呢，明天后天啊这两天气温会继续的升高，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7到18度。那么近两天也可以说是一天两个季节了，中午前后啊温暖如春，而早晨还带着冬天的寒意。现在也正是28月乱穿衣的时候，所以早晚外出呢还需要注意保暖。那么而且这个周四开始啊，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呢，气温会明显的下降，一直到星期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10度上下。那么大家根据这种气温的变化及时啊增减衣服。那么和北京相似呢，未来3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啊降水稀少，也将迎来啊回暖的天气，北方多地也将创出今年的新高，像济南、郑州、太原等地啊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20度以上，这种温暖的程度呢在3月中旬也是十分罕见的。但也要注意河北平原地区早晨的时候能见度是比较差的，在1公里左右，所以呢开车出行要了解路况信息并注意啊交通安全了。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全老师。那么今天是星期一，祝您一周工作顺利。 好，谢谢。 谢谢。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市预警中心信息显示，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自3月12号0点至14号的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机动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呢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限停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北京时间的8:3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女孩给你回复了两句诗，你该怎么理解去回复她呢？秋高气爽就说了，我曾经对工作过的团体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听着有点伤感啊。别介，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给您更多的选择，让您的心情啊，在周一的早间也好起来，振奋起来。我们呢，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就是我们的众信的 何鹏， 何鹏，耿鹏。 感觉好久没有来上节目了， 对啊，好像一个世纪都没有见到你了。 突然有一种这种莫名的既视感。Hello，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嗯，欢迎何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嗯，现在已经是3月中旬了，对不对？3月12号哈。 三月中旬 啊，各地的这个也绿色 春天春意盎然着，对吧？微风不燥，这个春风刚好，一次旅行，一生回忆，花开有期，莫负岁月。所以我们3月份、4月份，这个在万物复苏的春季，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全球。全国各地去赏赏花。 哦，赏花。 对，哎， 赏花之旅，春天就得是看看花。那其实呢，说到赏花，大家可能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固定的目的地，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些更多的选择。这么着，咱们由近及远，先从国内的赏花地说起吧，好不好？ 对，说到赏花呢，其实大家应该是对油菜花很不陌生了。然后油菜花在这个季节，在三月中旬的我们的这个婺源正在盛开的是正旺的时候。 是， 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去婺源踩了一回点儿，然后零零星星的慢慢的已经在开放了，尤其是在黄岭这个景区里边，现在呢应该是这周和下周应该是最盛的一个盛花期。所以咱们国内的行程啊，这个参加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身份证，提前购买好这个往返的车票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期间可以去一趟婺源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呢，三月份在这个其实油菜花在这个季节 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花期，都是盛开着 啊。 除了能在婺源看见之外，我们还能在新化看见油菜花，在扬州呢能看见琼花， 哦， 在这个青海湖也能看见油菜花，然后在西藏这边呢能看到桃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整理整理啊，这个国内如果您想赏花游，哪些地方您可以选。 对，我觉得吧，应该是按时间顺序，对不对？ 对， 先在哪儿开什么样的花儿，我们先去哪儿，然后之后又在哪儿开什么样的花儿，对吧？ 对， 我们捋一捋哈。 嗯，现在呢，就是刚才说到最盛的盛花期，就是在婺源了。 嗯， 婺源这就是在这个江西这边呢，我们能够其实是逃离一个这个纷繁的城市，去婺源啊、三清山啊、庐山啊、龙虎山这个地方可以去看一看，来一个非常清新的这种田园之旅。因为您到那边呢，您会看见很多的这个古老的村庄，依靠着山，依靠着这个农田建筑的，所以去那里呢，其实想找一些像桃花源里面的这种感觉，去婺源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婺源这边呢，就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它那边的这种徽派建筑啊，还是说以白墙和黑顶为主，那如果配上稍微有一点烟雨朦胧的感觉，周杰伦那首歌一下就出来了。山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哎呀，唱得不错，嘿， 谢谢谢。所以大家可以去这时候的婺源去看一下，那里呢，这个万亩的油菜花田正在相应进正放那个绽放着。 对，而且婺源其实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啊。 对对对对，因为它这边呢后边有山做后景，前面有油菜花做前景，中间这部分呢再配合上一些徽派的这种水墨画的建筑，水墨画风的建筑， 是 很古朴，很这种有这种典雅的这种古韵在里边。 对， 所以大家可以在三月份呢去找到我们中信旅游的所有的门店，也可以在现场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去订购我们三月份的这个婺源、三清山、庐山、龙虎山的双卧之旅，全程的两晚四星级酒店、一晚五星酒店加一晚特色客栈，无自费、无自费无购物为原则，让客人放心出行，四早八正，然后会去到刚才我说的婺源、庐山、三清山和龙虎山。 嗯， 还有呢会给大家家包含了山西的特产，会有这个山茶油两瓶，婺源的黄菊一盒，野生的这个笋干一包，然后这个特色就是油菜花遍地开遍地红啊，这个花丛之间蜂蝶忙绕，然后清风吹拂，金波汹涌，非常的令人陶醉。 刚才你说的那些都是咱们在团费当中白送给大家的 啊。对啊， 哇，厉害了， 3699是从北京这边出发，啊，然后给大家保证中铺或者下铺的一个国内旅程，去看油菜花。 是，那么大家伙儿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刚才我们提到的婺源、三清山、庐山、龙虎山的尊享双卧七日游哈，那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来咨询或者是报名，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这是可能是最早我们能够看到大片油菜花的地方。 对对对， 还有 在婺源，还有呢，我们想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呢比较就是这么快定不下来，因为婺源油菜花其实在三月底这边就基本上慢慢的就要这个卸去了。 嗯， 大家如果从三月底以后想再安排行程，可以大家去到这个新化去看油菜花。 新化，啊， 对，这里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坐船欣赏油菜花的地方。那么扬州的瘦西湖啊，还有琼花呀，还有这个樱花节都能在这次行程里面感受得到。所以它呢是一个新化油菜花、扬州琼花、无锡樱花、追逐瘦西湖、鉴赏这个园林的三日游，在3月30日出发，4月5日出发，价格呢是3280元，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赏花节目。全程呢是五星级的酒店，然后有扬州的特色早茶，边吃早茶边看表演，千秋粉黛大型歌舞表演，然后也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自费景点，然后是这个会全程的餐食啊，都会安排大众点评的网红特色餐厅用餐。 对对对，人都说嘛，这个烟花三月下扬 州， 所以说这个三月份呢是扬州最美的一个季节。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不紧不慢，又非常的舒服，所以呢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朋友， 对 对吧？或者说春节咱没出去玩的，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一些朋友，没度假的，这个时候选择错峰出游，一呢是花儿正是开的最盛的时候， 对， 二 人又少，第三最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又超高， 没错。 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跟着这个怎么讲的专列去旅游啊，就是省去了很多中间比如说搬运行李的麻烦呀，倒来倒去、也没那么的辛苦，非常的舒服哈。 对，跟着火车去旅行、高铁去旅行还是很舒服的。 对， 然后在三月底呢，除了像刚才我们要聊到这个油菜花、还有呢这是藏地的桃花正在非常这个争先恐后的这已经开放了， 桃花都开了。 对，所以我们在三月底的时候可以去一趟西藏、西藏这边呢就是去看桃花。那么行程呢大概的安排呢是我们会去到布达拉宫、大昭寺、文成公主的会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八角街、灵芝、米拉山口、雅鲁藏布大峡谷、神山加雅江的游艇、色吉拉山和这个鲁朗林海，还有鲁朗小镇、西藏的民俗村、羊卓雍湖、纳木错，还有这个卡罗拉冰川和日喀则、扎什龙布寺。这样的行程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都会有，大概是20人左右出发，也是一个全程没有任何的资费项目的一个行程。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游览圣洁宁静、藏族风情，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鲁朗国际旅游小镇。然后呢，雅鲁藏布大峡谷，去神山加这个雅江的游艇、圣湖、巴松措和鲁朗林海，漫步在藏江南。 这是刚才我们去到的西藏看桃花哈。一连气儿说了咱们国内的三个行程哈，去这个婺源和兴化看油菜花，还有就是看这个西藏的桃花哈。那么大家伙现在如果感兴趣，还是老规矩，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来咨询报名，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刚才说的西藏的那个行程是什么时候发团呢？ 西藏也是在三月底、四月初、五月中和六月中都会有。价格呢是，如果是大家因为西藏这边的选择的交通工具会有很多，我们可以从北京这边坐卧铺过去。 对， 然后呢，从这个拉萨这边可以选择飞机、卧铺，然后回来，所以会有双飞、单飞、双卧的价格。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卧飞的这个行程走一下， 没错， 因为这个其实走这个丁藏线，然后这一路上的这个风光还是很漂亮的，并且呢咱们去这个高原地区啊，免不了大家对于自己身体不够了解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高反，您可以从这个卧铺去的时候慢慢的有给自己一个身体的缓冲，从这个平原区域慢慢的进入这个高原区域，您的身体看看能否接受，然后我们有一个一路的两天的这个适应，您到了拉萨可能就会不会像坐飞机反应那么大。然后回程的时候呢，如果您在这几天，这应该是七八天的行程里边，在拉萨玩的会比较辛苦，那我们可以直接坐一个飞机返回北京，所以可以试一下卧铺飞机的组合。 对， 双卧呢是4899，卧飞呢是6399，双飞呢是7899的价格。 嗯， 然后这个行程也是全程呢会有四星级的酒店，拉萨会升级一晚五星，香格里拉或者拉萨圣地天堂洲际安排了一晚的这个鲁朗小镇的民宿，然后去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个日喀则，然后扎什伦布寺、纳木错去净化一下心灵，而且这里边是去羊湖的。羊湖这个地方真的，我觉得能在高原上能看到这么一滩非常美丽的，这跟牛奶颜色一样的这种湖水，真的很漂亮。 对， 大家可能到那儿的一瞬间就真的是洗涤心灵了。 是，而且大家可能就是惯常的意识当中想哈，去西藏一般都是夏季或者是秋季去的比较多，因为冬天嘛可能要封山啊，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但是春天去西藏旅游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又给大家打开了一扇窗， 没错， 让你看看春季的西藏、春季的布达拉宫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到那儿看看美丽的桃花。好了，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咱们国内的部分哈，赏花游 的 线路。 国内部分还有一条这个去青海这边去带大家去看看油菜花的。青海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这个半高原区域了，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油菜花呢，它开放的时间要比咱们这个华北华中区域开的要稍微的这个晚一点，它会在 4月份、4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开放油绽放油菜花，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在4月28号和这个5月12号、16号、6月9号、23号会组织大家去青海湖，然后去看这个油菜花。那么行程呢，就是青海湖、卡尔盐湖、卓尔山、金银滩，还有这个鹅堡古城，去门园观花台、花海、鸳鸯互助彩虹部落，双卧7天、卧飞6天和双飞5天的行程，给大家组合了一下。 嗯， 在这里呢，也是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是的，那么大丹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就婺源油菜花那个电话再念一遍，没记下来。好，关于国内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旅游目的地都是看不同的花，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 6515-8299。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汽旅游赞助播出，中新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新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咱们国内的去赏花的路线哈。现在正值春季，去婺源呀、兴化看油菜花，去西藏看桃花哈，等等等等。包括刚才说到去青海，也可以看这个四月底五月初的油菜花哈。 对。 那么一直呢贯穿到五月份，咱们国内呢都是依次开放，这国内的线路。那么如果大家时间更充裕，或者说想出境旅游，看看外国的一些盛花的地方有哪些选择呢？ 嗯。国外的赏花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我们也是由近而远给大家做一些推荐。现在正在三月份呢，马上就要这个盛开呢，是日本的樱花节。 是。 然后同时呢，同样拥有这个樱花资源呢，除了日本之外，还有美国。美国的华盛顿区域，还有美国的这个西雅图区域，都跟日本大阪这边是友好城市，所以那边也能够看到非常正宗的这种日式樱花绽放在美国北美洲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还有呢，在三月份呢，还有这个荷兰的郁金香节，这都是非常非常壮美啊，很漂亮的这种花节。 对， 大家可以在出境的时候选择这两个目的地。所以中信旅游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内和出境的组合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嗯， 那么我们可以在，因为日本啊这边，如果您想在本州去看本州的樱花，就是我们说的大阪、京都、东京这个区域要去看樱花的话，现在报名呢已经稍微的有一点晚了。很多的团队呢基本上现在是售罄的状态，而且呢在这个时间也是全年度啊去日本旅游最贵的时候。 嗯， 因为日本这边的旅游接待资源，它的这个酒店的房间数还是比较有限制的。 对， 这时候全日本本国都在自己的度假之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的涌入，所以会导致本周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上个星期六，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孙涛涛哥哈，他呢就是看看，哎，这个近期的机票怎么样，想看看，哎，捡个漏，如果有便宜的话呢，也自己，因为他有假期嘛，而且有一个多次往返的签证，日本的签证，想去那日本看看樱花。嗯，结果一查，你猜怎么着？三月底到四月初，应该说是到四月中旬吧，这一段时间，那肯定是日本樱花次第开放的最好的时候了。大概含税下来，直飞的价格都是在5000多块钱，光机票。含税下来5000多，还别说吃，还别说住，还别说玩当时一看，哎呦呵，算了吧，咱还是下次再说吧。所以说现在可能余味真的不多了，而且有的话价格也会稍微的贵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说给大家推荐一些更多的选择，因为樱花这个这种花期啊，它是其实是根据温度走的。在日本这个国家里边，它最早开樱花的地方应该是在九州区域。 嗯， 九州大概三月初就开始绽放樱花了，就是盛花期，一路往北一直开到北海道。对，他们日本本州呢是在3月20号到四月这个5号到10号期间，本州樱花会慢慢的开过去。在北海道区域呢，就是在五月初能开。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想看樱花的话，也不妨呢在把北海道放在自己的 这个行程范围之中， 因为它最晚， 对， 而且其实北海道好多好玩的地方呢， 嗯 啊， 跟大家这次推荐的就是一个《非诚勿扰》花幽香北海道阿寒湖知音花海五天，出发日期呢是在五月的这个16号和30号，是选择的是国航直飞北海道的这个航班，然后这边呢会带大家去到札幌小樽，然后这个从云霞阿寒湖往走。就游遍北海道的这个美景，然后会入住到鹤雅旗下的这个温泉酒店鹤雅花幽香温泉酒店，去欣赏阿寒湖的美景。鹤雅酒店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当时《非诚勿扰》第一部是在北海道取的景，舒淇在这个地边泡了温泉， 对， 一个湖景私汤是连着这种 阿寒湖的湖面的， 对，很漂亮， 我曾经就去在那个湖面去泡过温泉，特别的美，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种温泉的热度和这个湖水相融合，袅袅的那种烟雾飘散在你面前的时候，嗯，仿如仙境一般呀。 没错，咱们这个行程里面有3晚的温泉酒店，穿着和服体验这个榻榻米露天温泉的泡汤乐趣，您可以在这个行程里充分的放松一下自己。 嗯，特别棒。而且给大家一个小贴士，一般呢日本的这个温泉酒店它呢会有男汤和女汤两个泡池，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温泉酒店的楼顶以及它的地下的部分或者是一层的部分，一般在晚上10点左右男汤和女汤它的位置会相调换，所以就是说您住一晚这家温泉酒店就可以感受两种不同温泉的温泉泡池。哎，我觉得特别的超值哈。 嗯，没错 啊， 然后这里边呢，这个行程里面，大家去看知音的。 嗯， 知音这个花呢，跟樱花不太一样， 哦， 花是长在树上的，知音是伏地长的 啊。 但是那个知音公园呢，是这个在一东早村，然后这个地方呢，每年到5到6月份都变，就是满山遍野的这种粉红色的知音。如果大家对这个画面没有感觉的话，其实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北海道知音公园，你就会看见这个有一条绵延的山路曲折着，然后两边漫山遍野都覆盖着粉红色的花海，特别的美。 嗯，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在5月底、6月初、5月中旬、5月底还是6月初能在这里能看到非常美丽的知音。价格呢也是特价，5999元一个人，去北海道旅游三万温泉酒店。 是的，感受一下初夏的北海道的风情哈。 嗯， 那么现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拨打我们的两部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您要是到了这个旺季的时候，没有一万多块钱，您下不来的， 对 吧？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荷兰去看现在郁金香的这个时间，尊品荷兰一地深度游团期呢是在4月12号，价格呢是20,999元。 嗯， 今天说的所有产品都是给咱们这个一起出发吧的这个所有的爱旅游的朋友们给了这个特价，所有您在网站上看到的价格都不是这样的，这也是当季的主打特色。全程3万5星酒店会体验非常奢华的感受，然后库肯霍夫的郁金香我们会在花园里边骑行，梵高的星空漫步，阿斯米尔的鲜花拍卖市场，荷兰这个布林农场制作奶酪的体验，还有制作木鞋、高尔夫，然后这个牧场的特色餐，古世纪的蒸汽火车穿行于鲜花遍地的小村庄，羊角村平底船在咱们荡漾于微波之中，150座古桥带来的祥和气氛，会安排大家吃这个鲱鱼餐和荷兰的传统的特色的煎饼。 嗯，而且这个时候去真的是荷兰郁金香开的最盛、最美、最漂亮的季节。 嗯，没错，每年的荷兰的库肯霍夫的郁金香花园也就在这个时候去能够给大家去迎客了，基本上在5月初的时候，花田里边所有这种根球茎类的这种花，慢慢的就会卸掉。 嗯， 我们在那边不但能看到郁金香，还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水仙、风信子这样的花。 而且这个时候去啊，可以通过很多种的不同的方式去欣赏这个郁金香。比如说在地面上，我们呢可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嗯， 然后近距离的观赏。我们也可以在空中坐着直升机去俯瞰这个美景。 所以很漂亮，阿斯米尔的鲜花市场也很有意思。在这里呢，他们也是先定出来今天郁金香的价格，花的价格，然后再通过郁金香的价格来去 评判别的花的价格，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鲜花市场，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去观赏也非常的有意思。 对，好了，刚才一连气儿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请捧捧呢给我们总结性发言吧，介绍一下近期国内国外的赏花路线。 嗯，其实中信旅游呢真的是一个这个很有情怀很有温度旅行社，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做出境旅游的线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国内旅游的线路推荐也是我们用心推荐，我们会推出越来越多的国内精品线路，但是虽然不太多，但是中信旅游的国内真的只做精品游， 是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到这个婺源，去到扬州，去到这个 兴化， 然后去到青海，去到西藏去赏花，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到北海道，去到荷兰，去到美国去赏花。 嗯，没错没错。好了，想在这个春季去赏花吗？找中信旅游就没错了。那么现在呢，大家伙如果想咨询或者是报名相关的一些路线的话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咨询热线，分别是651518199以及651518299。我们的电话一直会持续到9点半。也再次感谢鹏鹏，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中信旅游的电话1010989810109898。 好了，我是高磊，稍后是娱乐72点。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健健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